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和男朋友之间最近最甜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报了一个健身房，然后效果并不大。平时散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去健身房也不健瘦，咋整呀？然后他就会说，你坐的姿势可能不太对。然后我就会突然问他，你是不是嫌弃我胖了？然后他就会愣一下，然后掐着我的脸说，啥呀，胖点挺好的。就是他可以去接受我的不足，并且依然喜欢着我，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甜蜜的事儿。 暗夜里飘荡，多少痴心妄想，戒不掉感伤，锁进回忆的百宝箱。人总是奢望，是莽撞，是为了梦一场，离开安稳的胸膛，颠簸流浪，别笑我荒唐，梦太难舍难忘，想前往天堂，要先穿越惊涛骇浪，习惯用孤独，用倔强，砌成我的伪装，让心痛到无法原谅，凭什么对月盼望，你别用铭心刻骨吻着我，别来无恙，你别用误会和坦荡陪我为爱疯狂，你别让眼泪又发烫，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8:04，这里是青年说，由 FM 98和 AM 927同步商品为您直播的。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 大家好，我是青年大佐。 哎，今天是5月11号，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OK， 先来说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呢是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空气质量呢为轻度污染，大家出门时候要注意防护。 嗯，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呢，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我们的花椒直播啊，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叫做毕业面试，面试官最看重什么？你看啊，这个 就是毕业季了哈， 对，6月份了啊，就该见各大公司的老板们了， 哎，就该成为入职的新人了。所以啊，这个面试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 没错。 那么据你以往的经验啊，这个毕业的时候面试 官 最看重什么呢？一定要给这个青年朋友们啊来说一下。那么在9点整呢，我们还会邀请到青年委员和北京榜样的这个北京青年榜样来到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他们的故事。那么您可以通过 FM98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关键的是啊，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同时呢，还可以打开花椒直播的982青年说房间来关注我们，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青年头条号哈，下周北京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这我觉得这说的有点那个太低了，因为我看了一下下周一最高温，对，37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要中暑了，马上。 我当时看到之后，我说这不才立夏吗？这5月份刚开始 啊， 真的是哈，这两天北京已经开始明显的变热了，最高温都维持在25度以上，越来越多人开始换上了夏装啊，开始穿上了拖鞋。下周呢，气温甚至还冲射到30度以上，甚至是35度以上，可以说是热力十足了。 嗯，不过呢，在这个入夏之前啊，天气呢还是要任性一把的啊！这个今天呢，北京的西部、北部会有小雨，明天呢，局部地区还将出现有雷暴大风。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最近呢，北京的空气呢都比较干燥，紫外线呢也是非常强的，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晒，也要注意用电用火安全。 嗯，其实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觉得有那个小雨滴啊已经落下来了。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现在您还没有出门，记得要带伞， 带把伞啊。 嗯，还有就是这周日啊，5月13号的上午呢，通州区将举行半程马拉松比赛了，到时候呢，沿途的路段将要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比如说啊，通州运河奥体公园内所有的道路都不可以走了。 公交的线路呢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说这个317路、552路等多条线路都会分时段绕行等等。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呢，受影响的线路将立即恢复正常的运营，因为管制的路段啊和管制时间安排的比较复杂，大家呢可以登录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查询和自己出行相关的信息。 其实说到这个半程马拉松啊，我之前还报过名， 跑过， 就只是报过名。 那为什么报完名之后没去跑？ 就是我因为这个要提前很久报名嘛，我是觉得我在这段时间我就好好的训练一下，然后我就可以去跑了。 然后呢 我就生病了，生病了我就没有训练啊，没有训练完了到这个 就算了吧， 该跑的时候觉得哎呀不行吧，然后你知道就是家里有个老人啊，他就会特别担心你，就我姥姥姥爷说哎呀不能跑啊，会累坏了， 小胳膊小腿累坏了咋办呀， 你看你瘦的呀。然后就没跑。所以这个有机会还是要参加一下这样的体育活动啊，还很有意义的。 记得之前好像是北京公园半程马拉松在奥体公园，然后半马我是作为主持人啊，领跑。 主持人是那个边跑边主持的吗？ 对对对，就是领跑了，能有那么200-300米，然后最后还得了那一小奖章，现在用吹牛用。 其实还挺有纪念意义的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首先啊，关心娱乐了。这个网友脑洞大开的电视剧啊，《淑女的品格》即将开拍了。这个经常关注微博的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哈，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网友啊，说建议拍一部电视剧叫做《淑女的品格》，讲述4个不婚主义的40岁的女青年哈，这4大女主演阵容都想好了，分别是俞飞鸿 女神、 陈数 女神、 曾黎 女神、 袁泉 女神， 袁泉结婚了， 对呀、 这时候啊，在这个微博上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一下就顶到这个热搜上了。而现在哈、 这部脑洞大开的剧真的要开拍了。 好家伙啊、据了解呢，这个一星娱乐发布的消息称啊，这个电视剧《淑女的品格》正式立项，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创作阶段了啊。而且这个最初提出创意的两位博主也将以创意策划的身份加入到电视剧的创作当中来。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陈数啊也已经确定会出演这一部剧啦。 于是这个微博就又一次炸锅了哈、不少网友都激动说，哎，这脑洞居然成真了。还有这个网友表示非常羡慕提议的这两位博主，他说，哎呦，这简直是追星的最高境界了吧，把自己喜欢的爱豆就拍自己的点子。 哎，真的 还挺厉害的 哈。我可能回去要发一篇微博。 你也要发一个，然后那个撺掇你的爱豆去演一个剧是吧？ 对对对，叫做这个剩男的品格。 哦，说明你喜欢的都是这个啊，男神 大叔级别、你找一找，我觉得吴秀波了，对吧？ 啊，张嘉译呀、 张嘉译啊、还有 段奕宏啊， 段奕宏 啊，还有什么？ 都是妈妈的喜欢 的。邓超，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邓超？ 觉得他也算大叔了。哎，非常期待的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昨天哈，我的搭档大佐看了一晚上啊，对， 今天早上， 今天看到凌晨的一部电影啊，叫做《复仇者联盟三： 无 限 战 争》，上映了，大佐已经看过了，但是我不想让他说，因为我刚买了周六的票哈，这个漫威迷啊已经期待很久了，甚至有人说啊，如果五月份只能看一部电影，那就只能看它了。 哎，没错啊，据说这个复联三呢将带来史诗版的终极对决，所有的超级英雄都会全力以赴阻止宇宙毁灭。喜欢科幻动作大片的朋友们啊，可以影院约起来啦。对， 其实这个电影哈、我在一个月 还真不让我说话呀， 不让你说。在一个月前我就看到各种各样版本的剧透了，就是这个死掉了、那个死掉了，然后现在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个剧透是真的。你不用告诉我哪个是真的。 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算了，还是别分享了。哎，就是昨天大家去电影院的时候，在朝阳大悦城嘛，就真的看到能好多好多人有戴着灭霸的手套的，有穿着这个复联的衣服的，还有拿着美队的盾牌的，干嘛 的？拿着美队的盾牌？ 对对对对对，就 厉害了！ 带着这些漫威周边的东西去看电影，哎，真的，反正也是夹杂着很多真爱粉跟假粉。 哎，其实这里面肯定是有大家很多童年的回忆吧， 真的 是 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说一定要在首映的时候去看啊。 对，没错，在这就不给大家剧透了。 还是别给大家剧透了，万一剧透完了，就是吧，这票也挺贵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电影《我是你妈》今日上映了。哎，这个主演呢是闫妮和邹元清。 这是部电影啊，大家别误会。 对对对，《我是你妈》这个应该讲的是母女关系的哈。 对，这部电影啊，这个刚说了讲母女关系，不过有意思的是呢，电影当中这对母女啊，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亲母女。说这个邹元清呢就是闫妮的亲闺女，2016年呢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也是科班出身。这几年出道的星二代啊，这个你比如说像 关晓彤啊， 还有谁呀、 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 叫什么来着，天天给自己挖坑 叫什么来着。 啊，这不少啊，但像闫妮和邹元清这样啊，在电影里边本色出演母女的这真不多啊。本色出演呢，会不会更加贴近实际现实啊？大家也可以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这部叫做《我是你妈》。 这部电影啊，其实说实话，我们平常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这个影片里面讲的是妈妈就抚摸着孩子哈、就是女儿啊、儿子啊都很温柔。那其实我们在家， 妈妈 我们在家一般都是被戳脑袋的那种，好吗？对， 不听话， 对， 天天玩手机 就不顺眼。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会真实的反映一些情况哈。回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教育哈。现在呢，北京市城六区啊，都公布了小升初特长生的入学工作计划。那么今年是小升初特长生的最后一年了，以后就被取消了。 那么这个特长生的报名渠道啊，有哪些？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年呢，丰台区和石景山区仍然需要现场报名，但是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四个区呢，都已经取消了现场报名，改为网上报名。具体的报名地点和方式，大家可以登录各个区教委的官网来查询一下。 要提醒大家，按照日程安排呢，下周末各个区将进行小升初特长生的最终考察了。 对，没错啊，这个比如说今年特长生的项目啊，会向这个中华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啊，比如这个民乐、国画等等，还有学校在体育特长生当中新增加了冰雪项目，比如冰球等等。哇，这厉害啊， 这感觉这好高大上啊， 突然好想回去上小学。 我们再来关注现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2018年自主招生初审名单已经公开了。我们来看看这些超级中学哪家强啊，哪个地方盛产学霸啊。首先从学校来看呢，通过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初审的同学里呢，来自人大附中的人是最多的。其次是湖南省的长郡中学，还有河北的衡水第一中学。 哇， 哎，这是很出名的几个学校啊。 对。 另外今年呢，北京还有43位同学同时取代了北大的，同时取得了北大和清华的两个自主招生的资格。 被吓着了刚才。 对，吓得我都秃了嘴了。 43名同学同时取得了北大清华自主招生资格。确实这句话容易秃了嘴。挺吓人的啊。那么全国哪些省市的学霸最受清华北大的青睐呢？啊，这个从入选名单来看啊，北京市入选的学生人数最多，第二名呢是浙江省，紧接着还有湖南省、山东省、江苏省这些有名的教育大省。 当然啊，这些数据只是一个参考，并不能完全代表各地学子的能力啊。我们也期待着这些获得资格的同学能在自主招生考试中啊取得好成绩。 哎，对，没错。 回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科技方面哈。最近这个谷歌助手的新功能公布了啊，这个人工智能又惊艳了世界。这谷歌助手的新功能有多厉害呢？你再也不用打电话去这个自己打电话去点外卖了，预约理发店啊、餐厅啊什么的都不用了。你只要把你的需求告诉他，我想干嘛干嘛干嘛，他就会像真人助理一样啊，帮你在后台打电话搞定这些事儿，并且及时反馈给你预约的结果。 喂。谷歌，给我订一煎饼果子。 这你说这可能吗？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 只要煎饼果子店他这个接受预约， 接受预约， 我觉得就可以的。 哎，说这个目前啊，谷歌助手支持30种语言，但是遗憾的是他还听不懂。 所以那你那煎饼果子点不成。 这煎饼果子。I want to have a 煎饼果子。啊，看来啊，还是这汉语太难了，得让这谷歌助手啊再多学一段时间， 多学一会儿。 这谷歌助手呢，在这些新功能展示之后啊，各国的网友都惊呆了啊！有人说，连话都说得这么好听，这下真分不清电话对面是人是狗了。但是也有人感到越来越害怕啊！这么厉害的语音功能，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电话诈骗的风险会越来越高？哇，朋友，您的脑洞也是够大的。 这电话诈骗难道不是这个人工打的话，就是更具诱惑性吗？ 怎么说？ 因为他会根据你的反应，然后做出不同的判断，然后不再用不同的套路忽悠你啊。 但我基本上都是忽悠电话诈骗的那个 啊。希望你这样的人能多一点哈，能惩罚一些这些人哈。这专家就表示了，其实啊，这个困扰是可以解决的，就这电话诈骗的事儿哈。因为目前的人工智能啊，只能比较好的解决一个场景的对话。比如说你接到这个推销保险的人工智能电话哈，你就可以跳出保险圈子，跟他聊聊其他方面的事儿，你就可以分辨出来。比如说这复联三你觉得怎么样啊？啊，你就是想让我买这个保险，你得跟我聊一聊，这是吧？我的生活。 去看电影的时候，请买一份人身伤害险。 然后他就懵了，是吧？哎，这个还是可以避免这个电话诈骗的风险的。 没错。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移动电影院在同步在映新片啊。以后呢，大家躺在被窝里就可以同步欣赏电影院里正在上映的大片了。 好， 哎，这给你乐的啊， 终于不用去排队 啊。这种新科技产品啊叫做移动电影院，是安卓的一个系统的 app， 现在呢已经正式发布了。 哎，据了解呢，这个移动电影院啊是用手机、平板电脑来控制其他设备形成放映设备啊，但是它和平常大家在手机电脑上点播是不一样的，点播的电影呢都已经在影院下线了，但是移动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都是正在上映的电影，票房呢也会被纳入电影的总票房当中。 那么有人就疑问了哈，用手机观影能够保障效果吗？为了保证观看效果好啊，这个移动电影院采用了 2K 分辨率的标准，是按照电影院的放映标准来播放的。那么更厉害的是，除了 2K 的观影技术之外呢，移动电影院还有一项杀手锏，它对每部影片啊进行针对性的解说，让观众啊能够深度了解影片，真正看懂电影。 等一下，这个针对性的解说是指在边看电影的时候是 边剧透是吗？ 边剧透是吗？ 边补充背景啥？哎，这个之前啊，我跟你讲是这么一回事儿。 那是不是就是之后再看柯南的时候，这个边看，然后最开始刚推开那大门，后边圈一圈 这是凶手。好，咱们接下来往下看下面的剧情 啊。所以这个新科技哈，你确定要这样做吗？要考虑一下哈。 哎，对，感兴趣的朋友啊，如果你用的是安卓系统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去各大应用市场的下载移动电影院的 APP 啦。 嗯，我们今天呢还给大家说的，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毕业面试啊，面试官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有这个网友哈，帅韩儿他说，应该是第一眼的印象吧，然后要看一下你个人品质啊。首先是第一眼，然后我们再看口才，再看这个技能经验啊，这第一眼很重要。 哎，真的好像是不管是在公司面试还是在学校面试，第一眼的印象，就包括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第一眼的印象也很重要。 嗯，所以大家面试的时候千万不要不洗头啊，拖鞋就去了哈，千万别这样啊。嗯，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一枚下凡的仙女儿，她说我和我朋友去面试哈，女的起码最起码会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打不打算定居啊，家里几口人啊，兄弟姐妹多不多啊，这爸妈同意你这份工作吗，甚至有人问你家里收入怎么样，爸妈什么工作等等，所以这些一定要准备好啊，针对不同的岗位一定要有不同的对策哈。 嗯，对，没错啊，这个你就比如说包括问某些单身女青年有没有男朋友这件事儿，这是我在网上看到最多的一条消息。 嗯，据说这个应该回答有。 是吗？ 对，应该回答有，因为这样的话面试官就会觉得你会很稳定，你会在这里跟你的男朋友一起奋斗。如果你说没有的话，比如说你谈了一个美国的男朋友，你就可能会为了他去美国，然后所以这份职业对于你的而言是不稳定的，这个是我看到的面试攻略。所以在座的啊， 我想知道这个这种面试攻略是哪个 HR 写出来的？我的天！ 我还真的看过，所以说这个面试的时候，大家一定啊还是要讲一些技巧的。 就不能说什么是什么，有什么答什么。 对，还真不能。 对，想一想这个具体应该怎么去面对应试官啊。这个接下来再看另外一条啊，这个露露说啊，就是说话圆滑点呗。哎，但是刚入社会哪有滴水不漏的，也不是所有的面试官都一样，有些就喜欢这样聪明的，但有些就讨厌这种心眼多的，这个就靠运气和实力了。 嗯， 哎，这说的也挺有道理， 凭本事说话其实是最重要的。其他这些技巧啊都是锦上添花的。 哎，没错啊。这个还有一朋友说叫鼠汪汪的喵喵，鼠汪汪的喵喵 挺复杂啊名字。 对，他说这个国内知名企业还是比较看重文凭的，你像不是统招的都不会面你。哎呀，文凭还是敲门砖呀。 嗯，其实也是哈，文凭确实是敲门砖。所以啊，一定要通过北大清华的自主招生拿到一个好的文凭啊，在面试的时候要听我们的青年说，然后要有一定的面试技巧，知道吗？ 这一大圈你还能给兜回来， 还能绕回来是吗？ 佩服你。 所以在这儿要祝福大家一定要取得一个好的面试的结果，祝福这个三年二班的同学好不好。我们下面呢就来听一下三年二班这首歌， 来自于周董，一起来听。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卫校成功，我们要向他看齐。 这里是青年说，我是青年曼宁。 大家好，我是青年大佐。 哎，我们现在呢已经接通了我们每周五的这个连线啊，时尚达人苏荣。我们来听一下苏荣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新鲜的资讯。苏荣你好。 哎，你好， 可以听到声音吗？ 可以可以。 嗯，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说一说复古风的几个这个元素的搭配吧。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波点了。之前我们2018年时装周上就有很多的品牌呢对这个波点做了一个预测，并且推出了相关的这些新品。虽然说都是波点，但是它会根据这个波点的大小的不同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气质和风格。小一点的波点呢一般会给人比较可爱的感觉，大一点的波点一般都比较这种大女人。经典的黑白色呢也是最受欢迎的这样一个搭配色了，相对比较好驾驭一些。如果想要高调呢，可以把这个大波点放在这个下半身，会出礼服的这样一个效果。波点和薄纱的这个搭在一起呢会相对的性感，但是也不会太过的这个成熟。最后这个是亮色波点，糖果色和波点本来就是很合得来的，那么再搭配一个发带走在街上一定会非常好看。像这个红色的就相对于亚洲这个肤色就有一个很好的调和作用，所以亮色波点可以首选红色。那么第二个说一下樱花裙吧。一般就是我们今年樱花裙也是一个大热的单品啊。我们搭配一般都会有一个主次嘛。如果说想要突出这个全身就不能想要突出印花呢，全身就不能有这个其实比它更抢眼的这样一个单品了。如果想要做一个呼应呢，可以在这个樱花裙的这个外面搭配一件外套。 但是外套上呢就不要有太多其他走向其他纹路的这样印花了，就尽量是越简单的越好。 好的，非常感谢苏蓉跟我们的连线，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连到这儿好吗？ 好的好的， 好好，再见苏蓉。 再见。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这个我们继续来跟大家青年说说青年，一会儿再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 FM98 和 AM927 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曼宁。 大家好，我是青年大佐。 我们回来继续来关心一下公益方面哈。最近呢有几首和交通有关的公益歌曲上线了，那么这些歌曲呢都是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比如说有春妮和罗天泽演唱的礼让斑马线，童声合唱歌曲我爱斑马线，还有通州玉桥街道推荐的歌曲等灯等灯 等等等等等等， 这是新闻联播的这个前奏吗？ 是的是的是的啊。说这些歌曲呢正在北京电台的新闻广播、交通广播、文艺广播、音乐广播滚动播出，希望大家开车时呢也不忘规矩，斑马线前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走路的朋友们呢也要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养成好习惯。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说这个北京的红灯啊，就没有红灯，就是攒齐了一波人就是一个红灯，其实这样做真是不对的， 对，因为中国是过马路， 对，这确实很危险。因为有的时候司机就觉得这个时候明明你们人行就是红灯，他就会理所应当的往前走，那这个时候他再一不注意再玩一下手机， 对， 接个电话，然后那个接个单，你看这个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但是其实来说啊，有的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会这么想，交通法规是用来约束司机的，司机按照法律规定规章制度在马路上行驶的时候，我还要去照顾现在行人的感受，还要照顾自行车朋友们的感受，现在呢电动车多了之后，我还要照顾电动车们的感受，所以呢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机动车驾驶员，我觉得机动车驾驶员现在很难做。 对呀，这怎么，哎呀，这明明是机动车的啊，这怎么机动车走的这么难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一下交通规则啊。 没错啊。 好，回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10点整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呢就要启动了。那么这次活动呢现场特别设置了4个主题的展区，有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公益和争做绿色环保志愿者。那么现场呢大家不仅可以参与到光盘行动、变废为宝等等这些环保活动啊，还能通过一些趣味的试验了解脚踏自行车怎么发电、废旧蜡烛怎么做面等等。 做画不是做面废旧蜡烛做面谁吃呀，姐姐？ 对对对不起、啊、是我看花眼了。 废酒蜡烛作画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了解更多和环保有关的活动。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我们来关心一下啊，奇葩青年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嗯， 最近啊，这个网友抹茶味蛋糕和我们分享，在浙江杭州啊有一家很特别的书店、 哎、 这里面的书啊基本上都是古典文献、 嗯、 哎，经史子集分别这个分类啊、 哦、 其中啊老板自己的藏书只有5000多册，而且有不少还是孤本呢。 哇，这个可厉害了啊、 嗯、 这家书店的老板呢名叫杨信良，是90后，曾经呢是媒体记者，但是呢在2016年的时候辞职了。老板说呢，以前的工作时候接触到了很多浮躁的东西，生活节奏特别快，有点疲劳，想换一个环境。自己呢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收藏书，整理书，所以就投资了100多万开了这家书店啊。但是呢他和他的家人现在还没有买房，在租的房子里面居住。他说呢，在我这个年纪买房啊不如投资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嗯，有网友评论说啊，这个活得明白的人、 嗯、 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心累了就要找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天地，哎，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哎，没错、 嗯、 要是给你100万的话你怎么办？ 嗯，我要有100万买理财啊。 买 这是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突然 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吗？对不对？ 突然无话可说，我跟你讲。 由于无话可说哈、啊，我想把这个电乐拉起来，然后发现这个电乐啊也有点无话可说。什么意思啊？你们对我啊？ 100万买理财，我要有100万，我告诉你，我高低在北京买一厕所先。 哦，这个用来收费吗？就是公共厕所用来收费赚钱？ 公共厕所都不止100万，我天哪！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只先问问大家，你毕业的时候收到过什么样的毕业礼物？大佐还、嗯、你收到过礼物吗？ 我没。 哎，那我说一下，我收到了好多礼物呀。 你起开出去，门在那边。 我毕业的时候收到了一个、那个、 妈仇恨这个人， 穿着那个硕士服的那个小熊、 嗯， 然后上面还写了我的名字，就是谁谁谁谁谁毕业快乐，然后抱着那个小熊。后来哈、啊，我们在毕业的时候， 男生送的吧？ 嗯，不是，是一个师妹送的。 啊啊！ 后来呢，我这个小熊哈、啊、就变成了全班拍照的这个道具，然后以至于后来我那小熊哪儿去了我都不知道。 道具组王曼妮同学， 真的。然后大家就都拿着那个拍嘛，然后并且把我的名字挡上， 嗯、 就只有毕业快乐四个字。 就这样，毕业快乐 也挺应景的嘛，就很通用是吧？ 可以的、啊。 后来我的小熊真的丢了。 这 其实啊，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个礼物啊。 嗯， 这个最近呢，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孙同学他发来消息说啊， 嗯， 毕业生嘛，这段时间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叫做阅读报告证书，记载了自己大学期间在图书馆借书册数以及入馆的总次数。 你确定这个是毕业礼物吗？ 确定这个大家很想看吗？啊，还用这个折线图的方式啊，展现了这个变化趋势。 嗯， 啊，这位孙同学说啊，这个阅读报告显示了他在读博期间啊，一共借阅了图书676册，进馆629次，应该是学霸本人了。 我的天！ 我觉得只有他会这个骄傲的晒出这个单子吧。 676册，进馆629次、 嗯， 这很多同学就说啊，这毕业证呢是对学习结果的认证啊，这份阅读报告就是对自己学习过程的认证。毕业的时候呢回头看一看啊，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另外呢南理工的图书馆还开发了一套能自动生成阅读报告的系统，鼓励更多的同学去读书。这样的毕业礼物大家想要吗？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自我审视了、 嗯、 就比如说你拿到了这个，看一共进馆3次，有一次还因为带了水带了咖啡被赶出来了，然后就加起来就算出来就两次，然后借书发现哎怎么没有我想要的故事会啊，然后就没有借到，然后就出来了，就是不是也是对自己这个上学期间的一种总结和审视？对，我觉得这个可以鞭策自己以后啊， 哎、 多看点书、 哦。这种阅读报告其实还是可以有的啊。 嗯， 你看，包括那种，嗯， 是不是可以弄一种就是旷课几次的证书，有多少次没去打卡， 扎心啊，这是真的扎心啊啊！还有啊，这个再来看一个毕业季的消息。网友废柴君和我们分享说，山东理工大学啊，校园内最近啊，有一座玻璃墙，墙上贴满了关于大学和毕业的金句哈、啊，像一座巨型的弹幕啊，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合影。 巨型弹幕啊，看看墙上都写了什么啊？说这个我身上的每一块赘肉都是对生活的妥协， 心酸。 太惨了。还有同学说啊，这个临近毕业了，可恋爱这门课呢我一直没有选修，我这是 遗憾呢、啊、 遗憾是吧。弹幕墙的策划者说啊，这个毕业季快到了，希望能设置一面这样的墙，让大家有一个情感的释放点，引发大家的共鸣。 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你们想在这面墙上写什么呢？ 一夜暴富。 那你跟我买理财有什么差别？你还说我？ 不、啊，你买理财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过程， 积累的过程。 我呢，这就是一夜暴富了。 那你就只能写在墙上想想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夏天快到了，很多这个麻辣小龙虾成为了夜宵的标配。但是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麻辣小龙虾的热量有多大呢？这个网友田根儿他发来消息说啊，两斤麻辣小龙虾的热量大概在1200。1200大卡。 我为什么看你现在在发抖？ 我说实话，我确实是这个麻小的 忠实爱好者。 对，而且我经常是在半夜，比如2点， 我的 凌晨4点， 我的 去吃，而且我吃的特别多。我说完这个，我自己都觉得我愧对于别人，我愧对于自己。 但是正常来说啊，这个如果大家现在手头空闲的话，可以打开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每天半夜2点和4点之间会吃2斤麻辣小龙虾的我的旁边的美女主持现在的身材是一个什么样，然后大家再回去看看啊，会不会扎心呢？ 其实不瞒大家说、我体重已经长了10几斤了。 就因为天天这么吃才长10几斤。 哎，你可得了吧。我们不要再关注我了哈，我需要待会儿去跑个5小时哈。 吓死我。 这确实啊，这1200大卡以上啊、确实需要跑步2个小时，走路5个小时才能够消耗掉，相当于你跑了一个半马。跑2小时嘛。 那你就是说你今儿晚上吃完那个马小之后， 我就去通州。 通州。 我就参加那半马。 刚刚好。哎，正好把这 也有道理， 正好把这热量消耗完了之后，咱再走回来。 我吃一顿马小，我就跑一个半马；吃一顿马小，跑一个半马，是不是这代价太大了？ 何必呢？这个营养学家说啊，这个小龙虾呢本身热量并不高，和这个普通的鱼虾动物蛋白啊差不多，但是热量呢跟烹饪方式有关。大家做小龙虾的时候啊，很喜欢用这个高油脂、高热量的方式，这样味道很好，但是菜的总热量就很高了。这个爱吃马小的啊朋友们啊，可能一顿饭吃几十只马小都不在话下，但是专家说了，建议一次吃， 多少呢？ 4只到5只。 这 你说的不是波士顿龙虾吗？ 4只到5只还不够塞牙缝呢。 麻辣小龙虾4只到5只，可能 对啊，那可不也就尝一尝吗？ 也就尝一尝鲜儿吧。 这有网友说了，这一次吃4-5只啊，还不如不吃啊！啊，毕竟啊，这不吃就不馋了。这吃了的话，这还想吃，他还想吃啊！ 还想吃咋办呢？ 对，还有网友是自我安慰说，2只小龙虾又1斤壳呢，还是有恃无恐的。 咱别这么骗自己啊！对，不过我之前确实了解过，中医方面讲啊，5点钟之后，就是下午5点钟之后再进食的时候，你的肝火、你的胃火就会一个劲儿的往上窜，对身体其实特别不好。 哎呀，这说的我都害怕了啊！ 对，真的确实是这样。 哎，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比如说我们昨天到我们青年会客厅做客的一个推拿医师，他就说了，他说现在年轻人大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真的不能这样觉得自己 还年轻， 不能觉得自己什么事儿都没有，因为有一些病啊就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哈、要保持自己的好身体，也保持自己的好身材。 吓得我一会儿下节目就去吃2斤小龙虾 啊！什么鬼？你昨天刚熬夜，今天还要吃小龙虾，过分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的张鑫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啊，他们几个同学啊，在五一期间啊，放弃了休假，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旅游，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甘肃首阳镇，给5对村民夫妇免费拍摄了婚纱照。 哇，这个厉害了啊！其实这1年多以来呢，他们不仅仅啊，利用这一个五一假期去 拍摄婚纱照啊。这一年多来呢，他们已经走过了青海、贵州、山东等地，为这个205对农村夫妇拍下了5000多张婚纱照片。 嗯， 啊，这个有的农村夫妇呢，甚至是第一次拍照，他们说感觉很温馨。而学生们说呢，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弥补那个年代的遗憾。 哎，这样的假期其实过得也很有意义啊。 嗯， 这学生们在拍摄婚纱照的时候啊，都是当地的实景来拍的。 哎， 很多网友看了照片之后呢，说这比在影楼里那个 PS 出来的好看多了，因为它更真实哈。 嗯， 很多人说这样的活动哈，美好而有意义。 嗯 嗯，所以在这儿呢，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叫做《天天的》，我们来感受一下。 嗯。 像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只剩一口。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 M 九二七FM 九八二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 大家好，我是青年大左。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来关注一下靠谱青年。今天呢，明天啊，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就是5.12。 对， 十年前的5月12号呢，四川的汶川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地震哈、啊。整个救灾的过程中、其实出现了很多让我们感动或者牵挂的人或者是事。 对， 那么现在十年过去了，他们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嗯，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敬礼娃娃郎征啊？当年呢，他只有3岁，被解放军救出来的时候呢，虽然左臂严重骨折，但是他并没有害怕，也没有哭，而是用右手敬了个礼。这一幕呢，被人拍了下来。郎征呢也因此被人称为这个敬礼男孩啊。当时拍敬礼照片的人呢叫做杨卫华，郎征说他是自己的恩人，是他发现了废墟下的自己。地震之后，郎征也一直亲切地叫他杨叔叔。让人惋惜的是呢，杨卫华在2015年因为癌症去世，郎征呢在医院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现在郎征已经是一个初一的小伙子了，性格活泼开朗，也懂得感恩，还说呢希望找到当年把自己救出来的解放军们再敬一个礼。 嗯，当年还有一个男孩叫做可乐男孩，就是他在刚被救出来的时候，别人在跟他说话，他说我想喝可乐啊。其实他这个啊，曾经逗乐了被悲伤笼罩的整个中国哈、啊。这个男孩呢叫做薛潇，当年呢被救出来的时候啊，他就说。叔叔啊，你记得给我可乐呀。这个救援员马上回答，好的，我们来一支可乐。然后呢，学校又补了一句，要冰冻的。因为当时这个细节哈，学校被人们就称为了可乐男孩，受到了全国的关注。他被送到医院啊，因为在这个压在地下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呢他的右手做了截肢的手术。一年之后呢，他被保送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呢，学校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可乐人了，是一名中粮可口可乐四川公司的员工，也是可乐博物馆的馆长。 再来看另外一位啊，叫做最美舞者，他叫廖志，是一名舞蹈老师，在地震当中呢失去了双腿、女儿和婚姻，但是在地震过后呢，他忍受了巨大的心理和生理上面的疼痛啊，重拾舞蹈事业。在2013年雅安地震的时候，他去了灾区做志愿者，现在他重新拥有了家庭，生下了女儿，又怀上了二胎。平时呢一直在关注像他一样的截肢群体，生活的平和且充实。 还有十年前啊，有一个小小的英雄，他叫做林浩。当年他只有9岁，我记得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在地震发生之后呢，他没有逃跑，反而是跑进了教学楼，背出了2名同学。这个啊被称为是抗震小英雄。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呢，他和杨明一起担任了国旗手。那么在这十年期间呢，他参与了很多部电视剧的拍摄，成立了爱之恋公益基金。还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参加了艺考，希望能成为陈道明、濮存昕那样的演技派的演员。可惜的是他的艺考呢是失败了，目前呢正在准备高考。 还有很多人啊，十年前他们曾经强烈震撼过我们，十年之后他们也用新的生活继续激励着人心。 其实我觉得汶川地震已经10年整了，我觉得在我们关注他们的同时呢，还是要记得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同时呢也要反思这个事情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和启示，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路能够走得更好、更踏实、更安全。 对，没错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啊。这个马上啊毕业季就快到了啊，说这个毕业面试，面试官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啊。在这来跟大家分享两条网友的留言，说这个顾青石说啊，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文化和要求，人才呢第一个啊，这个他觉得人才第一个要具备的条件是忠诚。 忠诚， 老友题 还真的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那个时候面试时候很多面试官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A 单位和 B 单位同时要你，你去哪里？其实有的人会回答，就比如说我在 A 单位面试，但99%都会回答我当然会留在 A。但是有的人会说 A 单位和 B 单位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他说那我会去 B 单位，因为我不想说谎，明明就是这个更对我的专业，这个的薪资待遇更高，这个的条件福利更好，那我如果 A 单位和 B 单位都要我，那我就会去 B。 这个同学反而被录取了。 那为什么每次我这么说完他们都不要我？ 是不是人家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的单位比对方好呢？ 也不是啊。 不是吗？ 就是分别，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啊，就是分别两家公司 A 跟 B， 然后 A 呢确实没有 B 好， 嗯， 然后他说，哎，我看到你的简历上面有写去 B 单位工作过， 嗯， 你为什么不留在那里呢？而且如果要是 B 给你的薪资待遇和职位要比我们这里更好的话，你会选择去哪儿？我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刚刚二十出头，应该选择一个让自己发展更好的单位。 你我觉得 太耿直了是吧？ 你真的太耿直了。我觉得你倒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更好一点，但是作为 A 单位的员工，他肯定是不愿意承认的呀。我们也有上升空间的呀。你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你真的想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说，因为我对 B 单位的感情更深 一点， 所以 好，那你去 B 单位吧，再见。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还真的需要靠一点点运气啊，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 打动你的面试官， 对， 打动你面前的那位 HR 大人啊。 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在内蒙古，他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内蒙古人。 会跳舞吗？ 不，他说你会说蒙语吗？我说我是汉族。然后他说哦，那你们骑马吗？我说哎呀。我说我对对对，我从小上学骑马，我 们射箭吗？ 对对对，我们考试的时候考射箭和摔跤， 厉害啊。 然后他就觉得我很逗，然后他就跟我聊面试以外的话题。 你还真的是这么回答的？ 对，我真的这么回答的，因为我觉得他很无知。然后我就逗他，我就跟他说了这些话，然后呢，他就特别的好奇，说：“哎呀，真的呀？那你们住蒙古包怎么去卫生间啊？” 对， 我说：“ 大草原， 草原那么大， 遍地都是卫生间， 施肥呀，对不对？”然后呢，他真的就是跟我聊了很多面试以外的话题。 嗯， 因为我当时面的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真的，他跟我聊的，难道他想在大草原上盖房子吗？真的就是聊了一些那个 国家不允许啊，这个 对呀、 啊。 后来呢，我这面试就通过了。 嗯， 对，就通过了。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不是比较好？ 对，有可能是第一印象比较逗，或者是比较开放， 很善于跟别人沟通的人，适合去做销售是吗？ 对，没错啊。这还有朋友说，这个办事迷离说啊，看脸看脸看脸。 其实我觉得对于有一些哈某些特定的工作岗位是需要看脸的， 确实是需要看脸、 比如说前台， 对， 嗯， 或者是跟 演员 沟通打交道的， 对呀、 啊，对吧？演员、主持人啊，这个其他一些行业确实是需要看脸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当时上过一堂课，叫做 看脸。 就是心理学的一堂课、 啊、 然后那个老师说有一次啊，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他就看到了有一个女生呢去面试一个销售的岗位、 嗯、 然后那边写的底下有一行叫特长， 嗯， 然后他本来这个对对对，他本来是很爱看书的一个人、 嗯、 但是他因为面试的是销售，然后他就写的是爱喝酒，然后就过了，真的就过了。所以这个其实也看这个具体的这个职业哈、啊、他需要你什么样的额外的一些技能。 但不过之前确实有老板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是吗？ 对，就是 直接大总能喝酒吗？ 就是直接上来他先跟你会谈你的薪资待遇是多少、 嗯、 然后你再跟他聊完之后，他就直接会反过来问你你的酒品好不好。 哇，你的意思是喝酒了会不会撒酒疯之类的是吧？ 对，就是说你看你是喝酒之后你是能把客户送回去，还是客户把你送回去还得挨一顿暴揍那种呢？ 哦，哎呀，我觉得这个还真是有道理哈。 嗯，对，酒品如人品嘛。 对对对，大家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啊，一定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这方面的啊这些小的细节。 嗯，对，没准儿， 嗯， 没准哪方面啊，这个比如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决定你面试成功或者失败。但是还是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 可啊，哪一方面都很重要 啊、嗯。所以啊，在这个掌握了一些小技巧之后呢，还是要锻炼自己的基本功啊， 嗯、 这个专业能力一定要扎实。 嗯， 哎，比方说你这特别爱聊天， 嗯， 然后让你做事的时候做不了， 嗯、 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光听我们青年说呀，是不是啊？还是要有一些专业的技能的。这个听我们青年说，其实也可以长一些专业的技能的。 对，其实可以增长很多专业的技能。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干货和资讯，是不是就是一种、 嗯、 这个及时补充新鲜消息的一种很好的渠道呢？ 对，大家每天不仅仅要听青年说，还要听挑战新生。 对对对，就是整个青年谈的节目啊，大家一定要都要关注一下。为什么呢？ 啊， 因为好听嘛。 还有好看的主持人。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不是推销的有点过了呀？ 假哦。 其实给大家还是有一段整点的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年轻人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 嗯，一会儿见。

升级。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莽。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穿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 FM98.2 和 AM927 为您双屏带来的青年说节目。现在又到了我们青年说的嘉宾访谈的板块，那今天我们又迎来了青联为我们推荐来的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啊。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副所长，他也是北京市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领域的专家，欢迎杨鹏。嗯，好沉稳啊。昨天细细的研究了杨老师的这个履历和他的经历哈，觉得被他的正能量深深的打动了。我们其实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好像比较少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岗位。杨所长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日常工作是怎么样跟我们的老百姓的每天的生活都相关的呢？ 我呢主要是从事是这个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工作。 嗯，稍等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话筒是没有声音，让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来帮我们看一看。刚刚这个杨老师也说了哈，他的这个履历主要是跟这个疾病的预防有关。关于疾病这块呢，其实我们大家。关于疾病这块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比较深刻的记忆哈，就是在这个非典的时刻。那我不知道这个非典的时刻杨老师是不是已经在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您当时在做什么呢？ 非典之后我正在上博士，在那个北京大学医学部在研究生。这个时候呢， 稍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放一首歌吧，然后待会儿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的访代表的板块，请杨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您的这个工作是怎么样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的工作呢，主要是从事这个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嗯， 我们呢，在这个日常中呢，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传染病的监测。 嗯， 监测呢，就是通过我们设立一些监测点， 通过有流行病学的监测、病原学的监测，我们持续的会收集这个数据，就是包括比如说像门急诊的流感样病例的就诊情况， 嗯， 比如说像这个住院病例的，跟像我这块儿就主要是呼吸道传染病，就是比如重症的这个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例的就诊情况， 嗯， 我们呢会收集这个数据， 嗯， 同时呢我们呢还要去对于这个开展这个采集样本，要进行监这个病原体的这样一个检测，看目前情况下是什么样病原体在流行，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监测，持续的这个监测来及时发现这个，首先肯定要建立基线，然后及时发现出现什么样异常，在发现异常之后及时的进行预测预警，这是长期的，这样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像在学校、集体单位、托幼机构，在出现了聚集性疫情、爆发疫情的时候，比如说像流感病例的爆发，比如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传染病的这样一个爆发，去开展疫情的现场调查处置，就是及时的发现病例，防止疫情的扩散蔓延，保证学校的正常的教学秩序。 嗯， 同时我们还需要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禽流感，比如说像中度呼吸综合征等等，这些单个病例可能会造成重大这种影响的，会及时的也开展调查处置，因为我们其实还在跟其他的部门，比如像农业，因为像禽流感这是跟农业有关系，像我们其他的部门就还有就是像一些自然医源性的疾病，就像我们传染病所呢还有像布病，比如说像就比如说感染病，这个的话是跟牛啊羊啊这样一个传播，还有像我们这个其他的科所还在有这个狂犬病，这个管这个狂犬病，这样的话也会跟其他的这个部门有这种这样一个沟通和这个联动。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呢需要去做这个，因为要做监测要做疫情处置，我们就要保证我们的工作质量， 嗯， 这样的话会去做督导啊、培训、考核，这是在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专业人士的这样一个工作。 嗯， 还有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向公众要回应社会关切，要和公众去传递这个防病的知识， 嗯， 传递目前疫情的情况， 嗯， 让大家知道，因为传染病有时候呢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嗯， 尤其在如果是没有及时的把这个信息公布给大众，告诉大家怎么预防的话，就会有这个别的声音会出来，尤其可能因为每年我们都会也会发现有谣言， 嗯， 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但是呢有人就会肆意的去传播这个谣言，说有什么病毒哪儿，这怎么出现什么事儿， 嗯， 因为我搞这个病，比如说有人在传什么禽流感什么的，根本就没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 嗯， 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重要，因为所有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传染病防控专业嘛， 嗯， 很大程度上的话，因为传染病没有国界，就是任何传染病就是一个飞机舱门的距离，因为从国外传染病就可以传到国内，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要时刻密切做好风险评估， 做好全球的一个监测， 对全球的疫情的风险评估，不管是美国的，就是像甲流时候，甲型是流感，就是美国墨西哥险种，比如说非洲的、欧洲的，各个地方，只要因为每天都会有这样一个，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信息，包括美国 CDC 的信息，欧盟 CDC 的信息，英国的那个 Public Health England 的这个公卫生署的信息，包括还有因为现在还有舆情监测 Premed 这个 Mail 这个上面会有，还有包括每天都要去看有什么新的疫情，我们要及时进行，一个是做我们国内我们本市的风险评估， 嗯， 还要做好全球的风险评估，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做好重大活动的保障，就是比如说像奥运会， 嗯， 比如说像 APEC， 比如说像国庆，比如说每年的两会，都是我们要做好公共卫生的这样保障，这样的保障就更多了，不光是传染病，还有食品、水， 嗯， 我们单位还承担了就是反生物恐怖的这样一个职责，因为很多这个他会去作为生物化武器去做生物恐怖，我们还有这样的应急队伍去做好这样一个保障。 嗯， 最后一个呢就是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都是必须你要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时刻要保持先进性，这个先进性要时刻紧追国际前沿，不管是这个思路，不管是技术，要时刻的去 这个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所以还我们还要以科学研究，以研究来带动工作能力的提高，不管是这个知识水平的提高，人员素质提高，所以就是整个就是要是与时俱进吧，就是不、因为传染病它时刻都会，一个是医学，就是始终处于这个学习状态。 说到这个学习状态，其实跟大家透露一下哈，这个杨鹏其实一边是在做刚刚他介绍的如此丰富和繁杂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防控的工作，同时他还是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劲头吧。那么他发表了 SCI 的论文是60余篇，大家知道在这种就是非常权威的科技的这个平台上发表一篇论文都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校的学生来说，可能他们能发一篇论文这都是一两年两三年或者整个一个博士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心血。那在这样繁重的工作的情况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聊哈，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是怎么保持的。其实刚刚杨所长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哈，他说每年都有关于这个重大疾病方面的很多的谣言，我猜想为什么会有谣言呢，还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这方面的这个发展，之所以关心所以才会关心则乱，才会有一些这个恐慌啊，或者是听到一些不实的消息会引起大家心里那种波澜和那种反应。所以可见这个疾病的防控在我们整个的国家来说，整个的社会安定来说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工作。那刚刚杨所长也介绍了他们的工作可能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象的哈，假如说这个甲流来了啊，我们要赶紧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应对的措施，而他们要做很多前期的工作包括了解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也给大家介绍，就是杨所长呢也是参与过非常多次的这个重大传染病的这个应该说是提前的防控，然后以及他到中国之后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次就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呢？ 印象深刻的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还就是想谈一下，就是因为我刚才谈到了传染病无国界，传染病无国界就是在2014年呢，我们知道在西非爆发了这个最为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这个埃博拉疫情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朋友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极度恐慌》，是达斯汀·霍夫曼演的一个电影。那里面呢就是埃博拉病毒， 以这个为原型。 对，因为他这个疾病呢，他当时的话呢，就是他病死率非常极其高，甚至能达到80%，就是10个人感染，可能8到9个人都会出现死亡， 特别凶险。 对，是一个非常烈性的。迄今为止非常非常烈性的一个传染病。 它是呼吸道吗？不是。 它的传播主要是接触，还有像血液啊，还有像性传播，因为它有一些这种会在体液里边存在。它主要的在非洲过去的话呢，都是在东非啊、中非这个地方，因为它过去这个病呢，都在丛林里边会多一些，因为它是一个主要是感染非人灵长类的这样一个病毒。然后呢，会通过这样一个接触，尤其是死亡之后尸体，动物尸体接触之后，然后会在村庄里边，在一个偏僻地方。但是2014年的疫情它发生了变化，它进入了城市首都，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进入他们的首都，进入大城市里边，造成了人与过去主要是动物到人，非人灵长类到人，他们叫这个叫 bush meat， 就是丛林肉。因为他们获取会通过丛林肉获取， 可能这种传染会概率比较低一些，因为人和动物的接触。 对，但是呢，如果他要进入 人和人之间， 人之间传播就风险就大了，会出现当时的疫情就是非常严重，迅速扩散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把这个也是提出了这个国际关注公共卫生事件，然后呢很多呢都会去是国际的组织会去援助。那次呢，我们国家呢也派出了我们的队伍，去到西非到国家援助。咱北京呢主要是队伍去的是几内亚，然后呢所以呢、这个、 你也去了， 过去 我知道您去了。 对，这个的话就是当时的话，因为我那次是8月13号，因为其实我们前期一直在关注，因为我刚跟您讲了，我们一直在关注疫情，我们都是做好应对准备，因为我们也没见过这个病，但是我们有防控方案，有应急预案，然后有检测试剂，然后都有后备力量，有应急队伍，这样回去做。但是那只是说我们到国内以后的处理，但是因为他这个疫情在外边，在外的话呢，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去国家需要去对这个我们的这个非洲的 这个友好国家呢取经援助，因为他们那儿还是比较落后， 医疗设备和这个能力， 对，因为还有最主要是防空体系不健全，他也没有这种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些事儿。 嗯， 那有一个是这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那里有我们的企业， 有华人， 有华人， 嗯， 所以说呢有我们自己的公民在那里，所以说呢要去指导他们，指导当地我们的企业去做好防控。 嗯， 还有 杨老师所说的都是这个，我们从社会安定，从这个国家之间的友谊这个层面来讲，那我特别想知道您个人在这样一个凶险的这个传染病的面前，您当时内心怎么考虑的？您觉得啊，一定要我去吗？我必须去吗？我可以不去吗？有想过这些步骤吗？ 嗯，当时的这个，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己经历了一些，包括甲流啊， 嗯， 包括呢禽流感，首先是这个。我就防护这块自己有这样一个信心， 嗯， 但是确实还是比较害怕，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在快速这个上升 增长、嗯、 快速上升，这个快速上升的话、嗯、那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往外走，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任务就是要往里，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想，首先 就是在趋利避害的这种趋势下，您必须得趋害，您得到那个最核心最危险的地方去。 要是我要不去的话，因为我也自己想，就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是自己的一个责任， 嗯， 这个应该确实，因为我8月13号接到通知、 嗯、 在8月13号以前一直也在关注埃博拉，8月13号快下班的时候接到通知，8月15号就出发，然后呢这个最主要还有什么，就是因为去非洲吧还要打一个疫苗叫黄热病疫苗， 嗯， 这个疫苗需要10天才能起作用， 哦， 但是我是8月14号才打， 嗯， 然后8月15号就走，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也没有抗抗体，没有产生、 嗯、 就是如果因为在非洲那个地方的话，因为很它不光是这个埃博拉这个、 嗯、 还有疟疾黄热， 嗯， 所以说呢很多很多都是在，因为确实很紧急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因为自己是干这个的， 嗯， 首先你要做，你首先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再一个你确实还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儿，这个时候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一个意愿去做这个事儿。因为我也知道、 嗯，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关注很多事情嘛，就是， 嗯， 包括我们的这个跟这样一个非洲的这种联系啊关系，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就是体现怎么讲呢？就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这个时刻，因为确实自己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嗯，这可能也是一个人职业生涯中，我觉得是最危险也是最可以闪光的这个时刻。但是我想问问，就是杨老师，您当时您的家人有没有说啊，就是非常不想让您去，或者是从您的这个就是个人安危来考虑的话、嗯、 这个不光是家人朋友同事都说都挺惊讶的，因为我当时也一通知，我没给家人商量，我直接就 你是先斩后奏了， 对，因为也没有时间上，因为这都国家卫生计生委， 嗯， 这个通过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然后应该到我们单位，这样一个应该是国家整个的、 嗯、 是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战略， 嗯， 整个的这样，因为不光是北京派人， 嗯、 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就是时间非常紧急，所以说也不就是当时肯定就得做决定，也没有时间跟家人，因为家人你再去，还有一点我在想，我要跟他一商量，跟大家里商量， 嗯， 自己就会动摇。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就是自己就决定了， 嗯， 前后不超过5秒钟、 嗯、 像这个事就几秒、 嗯、 两三秒，就是一说这个事打电话， 嗯， 这个一说有这样的事儿、 就像战士一直期待着能上战场一样， 对， 可能这个时候去西非就像您在您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去上战场一样，到一线去， 反正是比较还是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害怕，肯定 坐在飞机上什么感觉？ 哎呀，因为没去过，也没当然也没去，因为非洲这个是传染病很多传染 比较肆虐的地方， 对，都是发源地也是在那个地方、 嗯， 包括像艾滋病啊， 嗯， 包括很多传染病都是在那儿，所以说呢，肯定自己在国内和因为什么？因为就怕干不好，为什么呢？当时开始肯定怕，因为国内你做一个事儿，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它还是一个整体的团队， 嗯， 有很多保障， 嗯， 在那儿的话呢，就是怕不知道有没有各种保障去，因为我们有3个人， 怕什么都得靠自己了。 对，因为你开始的话就得靠自己， 嗯， 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去的。 那你们主要去了时候负责哪些工作呢？最主要 我们当时国家卫生计生委给我们有6项任务， 嗯， 第一项任务呢，因为疫情在快速上升，信息不明确， 嗯， 所以说第一项任务就是了解当地的疫情情况， 嗯， 为我国的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提供依据， 嗯， 因为这就相当于一个词，我们叫关口前移， 就去采集信息了。 对，因为我们关口前移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的时候有国门，国门会把这个给挡住，第一建议把这个挡住，然后进了国门境内之后，本土之后呢，我们再由我们本境内的这个防空机构来做。现在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的防空力量投到国外去，就是防止它也这样。除了刚才我 说的，就是连国门都不要靠近， 对，直接就把这个预防工作就直接关口前移。就更 这样，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更安全。 不，对，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因为他还会往别的国家输出。因为别的国家如果输到别的国家，更影响更多。像我们还有非常好的这个防空能力，要再输到，因为他当时考虑西非是有，中非、东非、北非怎么办？还有很多别的这个国家，如果再蔓延开了，你根本都很多国家都没有防空能力，很多国家都很贫穷。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先得有自己的方案，自己的防空方案和应急案等等。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那个要对当地，因为我们有这个医疗队，要对医疗队的这个进行培训和指导。然后第三点，因为我们开始第一批去，所以说呢，我们这里要任务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是有我们的华人到中级友好医院来就诊，如果是有这种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进行救治，如果是埃博拉的话。第四点就是，如果有当地的，就是不是来救治，就是说华，我们要是华人的话，是必须我们去救治啊，就一定要去。如果是当地的人来这个我们的医疗队来救治的话，我们再去救治。就是因为这是当时给我们，因为我们当时只有三个人，这个医疗队再加上医疗队的几位十几位同志，好像一共下来还有厨师啊、翻译啊，可能有13位吧。这样一个就是这是我们的第四项任务，第五项 有医疗能力的就是三个人。 还其他的同志们呢？他主要有普外的，有神内的。因为我们这三人，一个是搞传染病防控的，一位同志呢是传染病治疗的，一位同志呢是这个那个重症医学的，就是这三个，就是国家也考虑这三个人，你可以形成一个力量， 合力 啊，形成一个力量，然后呢再带着医疗队一块儿去应对这个事儿。第五个任务就是要对我们的当地的华人企业来进行。培训，因为做好培训之后，他们自己知道怎么去预防。第六个就是，如果再出现问题之后，可以建立远程医疗。所以当时，因为我们防控工作也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我们一批一批的，包括我们后续还有更大的力量，因为我们这是打 先头部队， 后边我们整个国家力量都投上了，很多派了很多的人，在很多的国家去做培训，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预防。所以呢，咱们华人是零感染。 零感染，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数字哈，也是这次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后来在西非一共待了多久啊？ 一个月 的时间。到后期的时候，这个心态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就是 想家。 因为开始的时候吧，因为去的话呢，还是想把工作都展开。后面的话也是想把工作继续做好，因为开始的时候，因为很多我们也。这个联系，因为包括跟世界卫生组织那边的联系啊等等都没有太强，包括跟 MSF 就是国际那个无国界医生，他们的联系都没有建立起来，慢慢的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因为我们是一批一批的轮，就是第二批我们的队伍，就是我又是我们另外三位同志要去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后期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要想要怎么继续把工作在保持的基础上能够去更加的开拓一些，因为我们当时后来的话就也就心里有底嘛。 越做越有信心了。我觉得从这个杨所长的叙述中也可以感觉到，我们国家在这个传染病和疾病防控方面的这个实力，我觉得在世界上还是不错的啊。这块的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再来详细的询问一下。现在北京时间到了9:29，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我们稍后回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门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FM 98.2 和 AM 927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那这个早上呢，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王爽，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 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找到花椒直播平台上的982青年说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同样是在我们的这个青年代表来访问的这个环节，那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长杨鹏，他同时也是北京市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领域的专家。那刚刚呢，我们和杨所长一起聊了很多关于他在西非的这个往事哈，应该说是又很凶险又很骄傲。那刚刚我们留了一个尾巴，说的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可能爆发了某一个很重大疫情的情况下，我们中国能派出这个接力一般的这个医疗团队去哈，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疾病防控这块的一个实力。那杨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疾病防控工作在世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领先水平？ 我们国家在这个传染病防控方面呢，目前呢，就是尤其在监测这一块呢，还是确实是处于领先的水平，因为我们建立了非常完善的传染病监测应急网络，包括一些应急体系。如果说到网络方面，我们国家有非常完善的覆盖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疾病监测信息系统，就是只要你因为我们国家法定报告传染病有甲乙丙法定报告传染病，然后呢，这个除了法定报告传染病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非法定报告的这个传染病，那就只要你发现一种传染病，比如说发现一个这个就是弱痢疾， 或者他怀疑，或者是手足口病， 嗯， 就会通过大爱情网来进行，我们俗称叫大爱情网来进行报告。 嗯， 只要你报告之后，因为医疗机构医生只要发现之后就会报告。这个其实我们国家传染病监测在建国以后一直都有，其实在那个就是一直都在有这样过去，但不过过去是按这个报告卡的这个形式，就是纸质吧。 过去是纸质的， 对，现 在是 信息化。然后等于说我们就这个的话呢，就是就别的国家就是它也有饭店报告传染病，但是呢像我们这样一个从全国上下一直到基层的这个， 就是这样非常成体系的， 对， 而且在时间上 非 常快速 的，非常的密，快速发现之后，你比如说像有些病例是单病例要应对的，比如说像不明肺炎，这个其实都不是病例，它只是一个症状，有发热了，有肺炎了，有白细胞改变了，抗生素治疗的这个指标啊，就会报告，就要处置。这所以说呢，我们的应急首先是我们有监测是我们有队伍，我们国家也成立了像传染病监测，这是国家的队伍，就是应急队，然后呢有传染病的，还有中毒的，像各个省级的、各个区县区的、地市的，都有这样一个就是应急小分队，只要你发现有问题，都会去处置处理。 那说到这儿呢，说到这样的一个网络哈，它应该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对吗？ 对。 我也知道这个杨所长的手机是24小时不能关机的，您是不是从工作开始就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对，因为我们单位的这个工作的要求性，因为时刻可能都会有紧急事件的这个发生，所以呢就必须要保持这个。我们原来说叫想三下就得必须要接嘛，这个要求，但是当然也比较难啊，但是要保持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随时上战场的这样的状态， 对，随时可能要去现场，随时要去单位，因为有些时候还得去，你先得拿装备，然后呢，因为我们还有做，还得去实验室，还得去采集标本检测，就是现场调查完之后。标本采集回来，然后再去检测，检测完之后再出结果，出结果下边的话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做完之后，然后呢得有调查报告，得有新闻通稿，得有风险评估，得有的时候涉及外省还得有协查函，就是要把这一套东西全部都得准备出来，尤其那个新闻通稿，因为这个出来之后，而且我们的新闻通稿出来之后，不光是我的上级领导干，我领导的上级，因为我们作为北京市疾病防控中心，在发布的时候还得通过北京卫视纪委的授权等等，所以说呢，还有包括卫计委的这个，因为疫情要把这个信息要及时第一时间，你说我比如说像如果有禽流感什么的，及时第一时间会传递给大众，告诉大众这样，就是现在心非常透明，就是传递，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安抚民心的这个作用，其实更加关键哈，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信息，这个透明，那其实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跟这个传染病啊，还有疾病防控相关的这个信息，很多这个我们比如说收听我们青年说的这个年轻的小伙伴啊，会觉得，哎，这个传染病好像离我比较远，而且现在的这个医疗水平这么的发达，对吧？啊，这个医院每天就是你要想看病也是比较方便的，那杨所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您觉得这个传染病和疾病防控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在哪里？然后，它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究竟离得有多近呢？ 这个其实传染病来讲的话，第一呢，就是这个它的疾病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有不同的传染病，它的疾病负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要 疾病负担。 对，就是它就是发病率，患病率，就这种，这个就是这可能会用一个太专业的词儿啊，就是流感的发病率的话，每年全球有5%-10%的人感染，儿童有20%-30%，儿童可能还有10%-15%需要去医院，同时呢，可能全球呢会有这个300万-500万的重症，29万-65万的死亡，就是流感这个病。就说如果说我们算一下，就是我们要这个流感的话，每年咱们整个人可能都有5%-10%得这个病。当然这个病的话，主要是影响的是，就是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还是老年人啊、小孩和这个慢性基础病的病人啊，等等， 就是身体本身这个比较弱的。 但是我们对青年人来讲的话，你要得了这个病之后呢，有可能会误工误课，如果像青年人也会有的小可能已经有小孩了，有老家有父母，你可能把这个会传染给这个家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直在倡导，就是要流感疫苗接种。 嗯， 还有再一个就是还有其他的非药性上工作是不要带病上班，不要带病上课。 嗯， 因为 说到这个流感疫苗哈，其实我也很好奇，因为这个我听说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它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异和转化的，那这个我身边这个年轻的辣妈有小宝宝的啊，也会发现打了很多的流感疫苗，但是好像某一个还是没有躲过去，所以这个流感疫苗究竟怎么打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普及？ 啊，这个挺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其实过去也到你们台也来，每次都是说流感， 嗯， 今天又回到自己说流感这个上面，还挺开心， 嗯， 因为流感的这个病啊， 嗯， 在全球来讲，流感疫苗接种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各方官方机构认为的最为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 嗯， 像美国的接种率的话，可能达到40%，高危人群可能达到60%，包括像英国，包括像欧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包括还有像澳大利亚， 嗯， 等等很多发达国家接种率都比较高，但我们国家的接种率比较低，我们国家可能也就2%这一下，整个咱北京市因为有惠民政策，在60岁以上老年人和在校中小学生是免费接种， 嗯， 每年大概100多万的这样一个接种量， 嗯， 就是流感疫苗这个的话呢，就是打流感疫苗的话呢，就像你刚才讲，你说的很非常好啊，就是很也很专业，就是它每年会发生一些这个变异， 嗯， 就是我们叫专业叫有时候它会就是出现抗原性的这样一个变化， 嗯， 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每年呢它会对我们北半球它会在2月份它会更换疫苗，一般都是会有好几个毒株在里边， 嗯， 过去一般都是三甲的 H1H3， 嗯， 我们叫甲1甲3，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乙型的一个系， 嗯， 但现在就是要有可能4价疫苗快了，因为4价疫苗的话是， 嗯， 你去年的流感大家也可能也知道里边的话有一个毒株是没有覆盖，但是覆盖了另外两个毒株， 嗯， 就是甲1和甲3， 嗯， 但是我们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接种率太低了，就是， 嗯， 就是因为这个接种率， 我们的接种率现在是多少，能透露一下吗？ 接种率就是全国可能就2%，北京市的话你算一下， 哦， 大概我们要100，你就按120万， 和国外这个40%比，我们确实这个个位数是很低， 5%-6%差不多，就这样一个， 可能北京市还相对高一些， 对吧 ？ 北京市相对高一些，而且北京市学校接种之后确实能降低爆发疫情，降低非常多。 嗯， 所以说呢，每年的话都要去打这个，尤其是高危人群。我们讲高危人群，5岁以下儿童， 嗯， 65岁以上老年人，然后呢，就是 每年都得打呗。 对，每年都打， 嗯，因为每年都不一样。 对，每年都不一样，它会发生变异。 嗯。 所以说呢，就是每年都最好要打这个疫苗。 嗯， 小孩的话呢，因为学校的话呢，因为他不组织去打中小学校。 嗯， 老人的话呢，就直接去社区那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就， 嗯， 就可以去打。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也叫健康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习惯吧。如果你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你就会发现就是会照顾身边的人，刚才说到的这些高危人群，会提醒他们每年去做这样的一个打疫苗的这样的工作，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提前解决一些烦恼吧。说到这个疾病防控啊，其实大家的记忆还是跟这个非典有关，那个时候是不是杨所长你已经在做这个跟传染病相关的工作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做，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学校，在北医上学， 嗯， 还在上。 杨所长是北大医学院毕业的，对吧？ 北京大医学部， 是哪一年毕业的？ 我2006年毕业的。 嗯，很早。说起这个，其实我们还是更多的想聊一聊杨所长个人的这个经历，因为毕竟青年说其实想展现的是我们这个青年委员的风采啊。刚才我们问了很多很多我们自己关心的，尤其是我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是青年人比较关心的跟疾病防控有关的这个问题。也想问问杨所长，您做这个工作这么多年了，您觉得现在这个疾病的防控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对于您个人来说，您的工作结构有没有一些变化？ 变化的话，您是说就是现在的防控的体系的变化是吗？ 对， 因为现在的话 就是从您工作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变化呢最大的就是大家就是工作做得越来越细，而且是工作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嗯， 尤其这个要求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涉及的，因为过去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刚才跟您开始讲还没有想那么全球是怎么着的， 嗯， 后来呢得出现 改型一次流感之后，一次禽流感之后，你就必须要关注全球的这个信息。 嗯， 而且因为最主要就是现在随着跟国际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包括我们北京国际化大都市， 嗯， 很多传染病就输进来了。你像过去的时候，像黄热病，一直都没有，都当然是有可能没有发现，但现在就发现了。包括 因为那个时候国人的这个国际流动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频繁， 所以说呢，给我们的挑战很大，就是我们要时刻去看，时刻做技术储备。 嗯， 你就时刻得盯着有什么新的病。 嗯， 你像过去，你像我们那个16年发现那个包括裂谷热， 嗯， 这个的话呢，过去也是书本上看到， 嗯， 但是哎，后来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发现了全国的第一个黄热，第一个裂谷热，就是我们北京疾控。 嗯， 还有就是当然也这个在医院口岸报告之后，然后我们检测出来，这个一开始都没想，都没有想它是个这个病。 嗯， 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要技术储备，你要是还是抱着过去的那种老的思想，就是 不能等待， 你不能想着来了之后你根本就没 措手不及。 对，措手不及，因为你第一时间你要知道是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导致的。 嗯， 一个学校出现疫情了，很多孩子发烧或者是腹泻，那你就第一时间得知道什么导致的，这个你才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这个防控措施。 就像我们这个有技术傍身哈，心里才不慌。说到这个技术储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杨所长在这些年发表了非常多的学术论文。在一开始他跟我们介绍了他非常繁琐的工作哈，包括这个涉及到新闻通稿啊，甚至是跨省的这样的一些这些文件的往来。但是在这样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写论文，我想问问您都是什么时间写论文？ 这个因为做这个工作呢，我们就是首先还是得有需求，得有问题提出来。就是在工作中你发现有什么样的还需要去完善和提高的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对我们自己看有什么完善的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和别人去，比如说和已经做得很好的同行们，尤其是国外的，美国的，英国的，他们比较一下我们在哪些还没有做，我们还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可以提高完善率，所以说提出问题。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要找技术方法怎么去做，然后怎么去收集，怎么开展。就这些工作的话呢，肯定，所以人家就讲一个人你的这样一个所能得到的成果就看你晚上8点到10点在干什么。 就是一个人和人和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个休闲的时间是怎样度过的。 对，就看晚上8点到10点在做什么。所以说对年轻人就是时间还比较充裕。尤其是这个如果对于刚参加工作的还没有小孩的啊，因为有小孩可能就会牵扯一些精力。但是就是刚参加工作的这个朋友们呢，还是要多学习，就是在空闲的时间多去看一些东西。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你才会有想法有思路，才能够去这个，因为很多尤其像在我们做技术的，你得多看文献，多看文章。每天的话，你像我每天我肯定都要浏览很多这个专业的网站，上去肯定都要去看一下，看一下有什么新的东西，新的文章。这样的话你才知道进展是什么，才不会落下。所以说呢就是那个要就是在休闲的时间呢，当然也得有休闲的工事，但是呢要每天呢还是要自己要保持这样一个状态，要不然会懈怠。 我特别想问杨所长哈，您从北大医学部毕业，您觉得您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算是实现了自己的职业规划的这个职业理想吗？ 对，因为还是非常对口的嘛。 也就是觉得很得心应手。 对，因为我本科是学的预防医学，就是对口，然后研究生博士是读的是这个免疫学。所以说呢也是传染病，因为预防包括疫苗啊，这些都是跟这相关的。 那现在应该说伴随我们国家这个疾病防控和传染病防控这块的实力不断的提升哈，应该说这块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力量是不是也越来越壮大了？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您身边的这个团队和现在比应该是大不一样了吧。 对，我们的，而且我就是包括我们很多文章在，包括我们拿课题，包括得奖，都是团队。因为你这样的话，而且有时候这个团队吧，除了我们自己的力量以外，我们也有很多的跟国际的合作，也会借助很多 这个同行的这个力量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因为传染病还是我说没有国界，你这个你比如说美国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可能在第一时间的话呢，哎，他就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知道一个什么，可能发个 email 你可以问一下大概什么，或者别人请教一个什么问题，包括我们有同事，比如说他在一个地方，他可能是在哪儿，当时我就问一下，哎，你那情况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话就是沟通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这是整个就是要做这个事，就得要有也得有国际合作，尤其传染病这个方面。 现在我们的这个国际之间的信息流通非常的通畅了哈，可能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也想问问杨所长哈，因为每次我们都会问到大家，就是给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吧一些建议，从您个人的这个工作和从您个人的这个奋斗来出发，您觉得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迷茫，可能现在这个互联网发展的比较快，可能大家会去选择这些比较热门的行业。按理说这个您选择的这个职业是相对比较小众的，对吗？但是您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出色。您觉得给青年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尤其是在他们的这个职业规划上？ 我的建议呢，就是呢，其实大家每个人呢，就是找好自己的点位。因为有些的话不是所有的人就可能一开始都会这个做的就是感觉做出一个成绩出来，你肯定要踏踏实实一点一滴的去做，不要好高骛远。因为我包括就是开始的时候你肯定要吃一些苦，先做好吃苦的这种准备，吃苦然后在吃苦的过程中再去学习。这样的话呢，你不论是从事什么样的，你哪怕就是很多不管是做了一些这个跟自己专业是不是不是很对口，当然对口是最好，但是因为很多人的话其实做了很多不一定都是从事自己的这个在上学时学的这个 自己专业的工作。 但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什么，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很重要。因为你可能随时在换岗位都有可能，就是当然不说随时都换岗位，就是说你比如你在这个岗位从事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还要就是在因为这样那原因会调到另一岗位，一定要时刻保持一个学习的这种状态，就是你在快速切入、快速学习、快速掌握。这个的话呢，但你快速学习、快速掌握的时间就是在你晚上8点到10点那个时候。那个平时上班，当上班也很重要，你晚上的时候你就得，或者在休闲。因为我过去在新闻上我都就是我记得周末啊什么都就是春节什么放假期间都写。 就是那时候单身的时候呗，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给工作。 没还没小孩的时候。 说起这个学习能力，其实大家都有共识哈，就是说您要做好任何一个岗位啊，保持这个学习创新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的人呢都在就是工作中慢慢的就应该说懈怠了。刚才听您说这个就是传染病防控，我能感觉到有一部分就是说您保持这种学习能力是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属性在的，因为您必须得与时俱进，必须每天得去更新您的这个知识，对吧？但是我觉得个人的这种努力也非常的息息相关，您是怎么鼓励自己一直保持这么勤奋的？ 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呀，我还是想时刻保持在就说自己的想法啊，就是肯定不管是发文章还是什么还是一种乐趣，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想在得到同行不管是大同行小同行这种认可，你会感觉 就这种成就感。 对，因为大家觉得哎他在这个领域做得挺好，他是这样领域的这个专家，然后在很多的时候不管是请教你问题啊，不管是在一些合作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各种事儿的话，他会去依靠你的这样一个智慧去做这个事儿，所以你觉得我还自己还有点用，有点作为在里边。所以说呢，你很大程度上就是包括一些国际的专家也是，其实很多人就包括像那个美国 CC 的一些专家，他们也是说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机构，他其实他发文章不是为了就是说发文章，他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就是你会觉得你在别人认可你之后，你就觉得哎还是很不错。再一个就是其实有时候还有一个团队里边啊，有时候会有一种竞争在里边，就是比如说一位同志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发了一些文章，另外的那他就会想哎我也得还是要形成这样一个 这个 良性竞争， 对，你追你追我赶了。当然这个的话肯定还是就是大家不是说你之间那种那个恶性竞争，与良性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领域。当然一个大领域，你像我们流感还能分还能往下或者做别的分很多，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点位上方向上你自己去挖掘，自己要去看东西，自己去学习跟别人请教。而且我觉得最主要，年轻人第一你自己要去学，第二呢，第一是要能吃苦，第二是自己去学，第三个也要拉下面子去请教去询问，哪怕或者说就像你比如说哪怕是已经那个工作很多年了，也可以请教，还是可以请教的，因为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特长。 杨所长在这个描述中啊，在这个交谈中好多次都提到了吃苦这个词儿，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吧啊，就任何的工作不可能你一上来的时候就能做那些很光鲜的让你很舒服的啊，让你觉得很风光的工作，大家都是要经历过那些，我们今年很流行一个词叫至暗时刻，对吧，就是可能是孤独的，可能是苦闷的啊，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身体层面，可能真的是得吃苦才能够这个苦尽甘来。也谢谢杨鹏杨所长今天跟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哈，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国家这个传染病和疾病防控工作现在的一些进展，也让我们觉得很骄傲，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这个他个人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上的一些一些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正能量。也谢谢杨所长，也祝您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谢谢 大家的收看和收听，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8.2 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其实早已感到时间的浮躁。可是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